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辽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各位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每周一的晚上跟您呈现我们的旅行单元。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 大家好，我是苗山。 是的，周一的开始呢会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欢乐啊，尤其今天 强大吗？ 因为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欢乐，尤其在我身边这样的一位真的长得非常非常欢乐。为什么呢？ 不要逗我，我要崩开了。 大家赶紧来看一看我们的视频情况，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欢乐的上今天这样一期直播节目了。 其实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周日的时候是我们的玩转市集板块。而且在每个月大概都会抽出一两期的时间，在第一时段放一个小视频。 是 我们有一个外拍的一个项目，叫美食主播闯后厨。今天我穿着这身要去闯一个德国餐厅的后厨，下了直播就去。 所以今天你是要扮演一下这个德国厨娘， 这个衣服一看就是要消费去的呀。 去消费哦， 厨娘是格子的。 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是去那儿唱歌跳舞的，而且 这一般出现在啤酒节的大棚里是吗？ 主要就是说，因为大家可能看得不太清楚，就是我看得比较清楚，因为苗山，你敢站起来一下吗？ 有什么不行？ 就是大家如果可以看到近景的话，会发现可能那个裙子要炸开了。 就是我跟你说，呼吸困难， 就今天的气息尤其的爆满。 为什么要买小号的呢？是因为啊，这个原价和打折价格差别还是很大的。 就是小号的便宜是吗？ 对， 大号的贵。 原价 的不多。 原价在慕尼黑是279欧。 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你看，将近300欧，合人民币要2000多，对吧？ 嗯。 然后呢，XXX。 XXX。 34号现在。 嗯。 所以呢，是当时89欧买的，将近200欧， 你觉得还挺赚一便宜的？ 当然，就便宜了1000多，但是代价就是每次穿着这个呢，就一不能吃饭，因为随时可能崩开； 对， 二呢 呼吸困难， 就得 缺氧， 找别人帮忙。 哦，自己还穿不上。 对，而且俩人，就是一个人呢要把那个拉锁的地方摁住，另外一个往上拉。 你享受一把这个英国的贵妇般的待遇是吧？ 对，而且曾经有人说，要不然你买个束腰在里头束一下。我说不行，有了束腰是肯定就会崩开了。 嗯，结果自己发现还挺好，说明自己的身材保持的还不错，证明自己呢、这个肘子吃的还不够多、 我穿上它就吃不了了。 太好了，这是叫做一种什么侧面的减肥方法。 对， 嗯， 哎，其实我觉得这样说个题外话啊。就是德国的女孩的这个 一直在说题外话好吗？ 啊，对对对，咱们加长一版这个题外话。 正好跟咱们旅行相关。 嗯， 我们去德国旅游的时候会看到，尤其南部像以慕尼黑为中心的这个地区，当地的村民，尤其是女孩，这是一个女孩穿的衣服，男孩会穿一个皮裤，这是配套的嘛， 就是跟那个阿尔卑斯山脉那一带的人都会怎么穿。 他们当地人分析姑娘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包括男孩皮裤上面那个格子衬衫的什么颜色的格子，就能分析出来他是来自哪个村庄的。但是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什么问题来了？ 德国参加啤酒节的时候 啊， 里面是人山人海，对吧？ 反正也看不见啊，对吧？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新朋友的机会。 嗯， 但是如果你问不好的话，可能人家老公在旁边，你跟人家姑娘搭讪可能会被打，对不对？所以是有一个标志 啊。什么标志？就是 女孩身上有一个标志，证明她是单身 还是 已 婚。嗯， 你猜是什么位置？ 戒指。 戒指 啊， 现在公布吗？ 那就公布呗， 现在就公布了。 那等到我们资讯结束之后再公布吧。 我觉得这样吧，给大家按下不表，大家只要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把您认为对的答案发过来，您还有机会获得我的麻辣小龙虾，对不对？因为参与互动都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由每日优先每天都会抽取到的麻辣小龙虾。 太对了，那么马上来关注一下每日优先他们提供的这样的一种加热即时的爆料麻小，24小时的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都可以配送得了哦。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把这个话题一抛之后啊，也欢迎各位网友们听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直播现场，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微博啊找到活力982以及一直播找到我们的活力982收看我们的在线视频直播。那么下面时间赶紧来进入今天我们第一个单元咯，这个潮流梦工厂之潮流风向标，看看我们本周来讲有哪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旅行资讯可以值得跟朋友们分享一下的。来，好嘞，那么看看今天我们的资讯内容哈，其实 今天资讯很丰富， 挺多挺丰富的。 我们其实就是在这个时段吧给大家更新一下，因为今天是周一嘛，所以我们首先要盘点一下周末可能发生了很多大事儿，所以在周一咱们统一跟大家更新一下新的消息。 是的，目前来讲呢，我们现在关注一下泰国的游船翻覆事故的消息。 对， 那么泰国普吉府的相关人员也表示说啊，这个目前的游船的这个翻沉事故已经造成了有40多具的遇难者遗体打捞完成啊，目前仍有5人生死不明。而此外呢，泰国海军也表示说这个9号啊将打捞凤凰号，那么相关设备已经准备就绪了。 因为先跟大家聊，就是介绍一下详情啊。在这个周末的周六周日，我们国家的救援队已经抵达了普吉岛。 是的， 所以参与到这个营救工作当中。目前比较严重的就是凤凰号现在因为沉船到海底了，所以目前有很多的不明的下落的人都是因为这个凤凰号出行的一些游客。据那个官方的消息是，泰中双方核对名单之后确认事故当天登船的游客现在是89人，并不是此前认定的93人，是有一定出入的，有4个人是没有上船的，所以89人当中有37人目前已经获救，是有另外一艘船嘛，然后11人现在是失联状态，但是在失联的人员当中，通过酒店住宿记录等方式确认，其中有5人现在是生还的。 是的，那么泰国海军的第三舰队总指挥长也说了，这个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那么九号呢，也是今天啊，尝试把这个被凤凰号船体压住的一具遗体移出，并打捞凤凰号。那么相关设备呢，已经准备就绪了。而同时，普吉府的警察局局长也说，目前的普吉府的警察工作主要包括有两个方面，一呢是对于这个案件啊进行相关追责，警方已对两艘翻沉的船呢进行这个船长起诉，同时还会对这个调查结果进行继续的跟踪，包括相关的公司啊、旅游业者的相关的责任也会继续跟踪。那第二一个内容就是要验证一下死者的身份。 对， 已经完成打捞的一共有41具的遗体当中，确认的死因尸检已经全部都完成了，而37具的这个遗体完成身份认证，警方也会加快对于余下四个这个遗体呢进行相关的认证。预计将会在今天之内完成，让遇难者家属们能够见到 到 AT。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游客的家属目前大部分已经前往了普吉岛了。 是的，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长维拉萨表示呢，昨天已经去了医院探望了遇难者的家属，目前呢已经为遇难者家属提供了住宿的情况。当地时间的本周，就上周吧，晚上凤凰号和艾莎公主号在普吉岛附近海域突遇特大的暴风雨，船只发生了倾覆并沉没。目前呢，凤凰号上面载有101人，其中游客是89人，87人是中国国籍。艾莎公主号载有42人，死亡和失联的人员均来自凤凰号，因为我们知道艾莎公主已经全部营救上来了。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方面可以稍微放一下心，但是我们其他工作也会继续跟进那相关的报道，我们也是让跟朋友们持续关注一下的。那今天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第二条的消息内容，这也是一条好消息了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其实瑞士给到我们的感觉，其实大伙儿都知道，自然风光非常非常美。 对，滑雪呀，吃奶酪火锅呀，这是我们对瑞士的第一印象。 各种的湖啊，游船呐、 反正印象里应该是大自然。 对，大自然没错。 我记得在年初他们在发布年度主题的时候，咱们俩当时都在现场，他们都是让大家走进大自然。 对对对。 可能去年是滑雪，而今年是徒步，但没想到在年终的时候会推出一个让大家走进小镇生活，感受城市文化。 哎，对啊，其实这个之前还真的没有什么伏笔可言，而只不过他们在年初时候说的是新年这个骑行为主题，然后呢就突然间说其实今年我们要感受一把瑞士的小镇了。 哎，在骑行主题的时候，小航同学在现场还分享了他的骑行小故事。 对，当时我们还看了一个小视频吧。 对 吧。那今天呢，我们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关于来自于7月5号瑞士旅游局呢在北京怡亨酒店来去准备了举办首次的城市文化主题发布会，来告诉我们一下瑞士的城市和小镇也一样值得朋友们去体验一下。 没错，在现场我记得这个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阁下也到了现场，而且他本人也是非常幽默，他特别积极的想为中国的媒体朋友也好，游客朋友也好，让向大家推荐瑞士丰富的旅游资源。希望大家不光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大自然身上，同时的瑞士小镇也是值得大家骑着自行车到时候去穿行的。 哎，对， 比如说就是当时我记得有这么一句啊，因为当时瑞士旅游局的亚太区主任包西蒙先生中文特别好，在现场用中文为大家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要定在小镇旅游为主题。因为瑞士不仅呢以自然美景的景观闻名，它还是城市文化爱好者的天堂。瑞士国家旅游局多年来呢，就是通常把中国市场的推广分成冬天和夏天两季来推广，所以今年第一次呢在北京举办城市文化主题发布会，来推出瑞士的精致城镇，推广像苏黎世啊、日内瓦呀、伯尔尼呀、巴塞尔啊、圣加伦、琉森以及日内瓦湖区。所以这是国家旅游局市场调研的数据显示，目前到瑞士城市旅游的人的数量是非常的强劲的。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我们也可以来搭乘瑞士国际航空公司的直飞航班，从北京、上海、香港抵达苏黎世，也可以使用瑞士交通系统啊，他们的这个瑞士通票去畅游一下瑞士。那当然呢，此外我们也可以来看到他们还要更新的这样的一种 APP 啊，手机的这种应用程序，也可以来去自动去推送瑞士的自助旅游相关信息和相关的优惠。尤其呢在瑞士方面，我们还看到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画廊、艺术中心，在绘画雕塑方面有各种各样的设计啊，都可以能够享有是国际的盛誉。到时候我们来感受一把瑞士的城市之味和瑞士的城市之美才行。那其实呢之前我还体验过一把瑞士蒙特勒这样一个小镇的一个爵士音乐节，叫做蒙特勒国际爵士音乐节。那除此之外还有像是琉森音乐节、这个卢加诺的国际电影节、巴塞尔的艺术展、钟表展，还有像是欧米伽的这个欧洲大师杯高尔夫球赛等等活动都会在瑞士举行。那可以说让我们能够体验到一种其实瑞士的城市也真的是不容错过。 其实在瑞士的城市文化感受方面，我们北京电台的很多频道比如说音乐广播曾经就多次转播过琉森音乐节。所以大家对这个瑞士的印象不光是有自然美景、有美食，同时也是文化艺术的中心。 是的。那么在关注过瑞士之后呢，我们咱们目光呢移到咱们的国内哈。这个国内也有一些很多的利好消息要跟朋友们去分享，尤其这个暑期呢就已经是开始了，所以很多人准备要在暑期里边去出个行啊，玩完了啊。那到底应该怎么去玩玩呢？来看看这个高铁的情况。全国高铁呢明年要推出一下电子客票了，这个事情好。 高铁呢目前已经成为很多人出行的一个首选交通工具。 对， 比如说最近就举行了智能高铁发展暨京津城际铁路开通十周年论坛。 嗯， 在这个论坛上，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工作人员呢就发布了多项铁路建设的近期规划，其中从下个月8号开始，京津城际铁路将开行350公里时速运行的复兴号列车。明年，智能型的复兴号动车组将率先在京张高铁投入运营，超长版的17辆编组复兴号将投入到京沪高铁的运营当中。 是的， 2020年京雄城际铁路建成通车。而且呢，在这个高铁的工作人员就透露，今年的4季度电子客票将会试点运营，明年将会在全国高铁推广开来， 真是一个利好消息。 没错， 电子客票其实对我们的出行来讲是太方便了， 跟我们周五的节目又结合起来了。 没错，越来越能够让我们的智慧出行走入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周五板块多么的必要啊，让大家智享生活。 可说呢。那么下面时间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方面啊，高铁呢这个一个呢是线路开通多，编组多，这个客运量变大，电子客票好用。而且呢另外一个内容就是关于京津城际铁路呢，也是一条咱们连接北京天津的这个客运专线。 没错， 当然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条高标准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的一个高速铁路。那么今年6月底的时候呢，京津城际铁路刚刚也完成了开通10周年以来的首次全面体检。 哦， 那么除了有提速之外，铁路部门还会对这个京津城际复兴号列车啊进行扩容。2018年的7月1号起呢，铁路部门要实施年度第二阶段的列车运行图的调整。 嗯， 那么京津城际列车新增复兴号列车是8.5对，达到90对运行。那么约占该线路的这个总和啊，是一共是104.5对列车的86%，非常高的比例了。嗯，此外， 哎呀。 啊，这个复兴号列车呢也是会发现这个京津高铁啊是开行密度最高的复兴号的铁路这个线路了。那当然了，这个有望也会缩紧到30分钟以内，而且车票的价格并不会做调整。 哎呀，以后就是真的出行越来越节约时间，越来越方便大家出行。 嗯， 随着车次的不断增加，开行速度的不断提速，我相信大家以后真是一拍脑门说走就走，绝对可以实现了。 真的，很多人都会说我们到天津度一个周末完全没有问题。 现在都不是周末了，咱们去 通勤 吃一个早饭吧，咱们去天津吃一个，是吧？ 二嫂子煎饼，特别有名。 卷饼果子，吃个卷饼。 煎饼果子， 对，煎饼果子。 还有 人家得问，揍是在这儿刺吗？我说不，我回北京刺。 哎呦，天津味有点不太对，感觉。 啊，前半句其实还行。 哎， 再说一个题外话。我有一次啊，去那儿一个快餐厅买一个圆筒，我当时就跟人家说：“哎，我来一个圆筒。”服务员看了我说：“揍在这儿刺。”我跟你说什么？揍是在这儿刺。我说什么呀？哎呀，揍是在这儿刺嘛。 就是你在就在这儿吃不吃啊？ 对，但是我觉得真的天津话很有意思， 很哏儿啊。 对，听上去就很有， 就是自带笑点，特别有意思，听上去很开心。所以到了周一我们开心的环节嘛，是不是？哎，对，可算凹回来了。 揍是在这儿刺嘛。 好嘞，那我们再来看看啊，下面这个依然是关于这样一个复兴号的情况。刚刚我们说了，除了有这样的一个扩容之外，还有提速之外，还有体检之外，复兴号也是越来越能够投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了。 诶，什么呢？ 所以呢，我们会觉得啊，未来到天津旅行也好，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已经成为了现实。 嗯， 要感谢一下复兴号铁路的以及我们所有的铁路部门他们的工作人员的努力才行。 谢谢，辛苦工作才让我们更加顺畅便利的游全国。 是的， 好，下面再聊聊咱们家门口的事儿。 好好好， 咱知道北京城啊，最开始建的时候49城是很讲究的，对吧？中轴线对齐， 这个事儿啊，得要问老祖宗。他们很讲究， 对， 很会盖这个。 所以咱们这条新闻呢，要讲讲这个中轴线申遗的问题啊。目前确定了14处遗产点，然后近日呢，由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和市政协提验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市民对话一把手提验办理面对面直播访谈，也应该是我们台城市服务管理广播的一个档节目。北京市文物局舒晓峰就在节目当中透露，中轴线申遗产点力争呢在就坚持保护为主、科学管理的理念，目前是确定了永定门、先龙潭、 天坛等14处遗产点，力争在2030年基本达成申遗的要求，确保到2035年内实现申遗的目标。 嗯，好的，那关于这样的一个申遗的目标已经确定好了哈。那么当然中轴线还应该怎么能够突出一种它的特色呢？关于提量两个字可以给它安上去了。 嗯， 什么意思呢？这个提量工程啊，将会通过货币补偿、配给保障房、就近平移等等的降低人口密度，去改善一下基础设施。那么此外的话呢，还要努力留住老北京、老街坊，腾退文物，将最大限度的开放。 没错。 那您可能会问了，这个中轴线到底有多长呢？在哪儿呢？啊，这个问题问得好。 对， 覆盖面有多大个呢？您也可以来听下边一段内容。 对，北京市文物局最近就给出了答案啊，说这条北京脊梁分成遗产区和缓冲区两个部分，覆盖老城区大概65%的面积。这条壮阔的城市轴线上，既有恢宏的皇家建筑，也有古朴的居民四合院和重要的近现代建筑。已经确定的14处遗产点，刚才咱们掀了一小片儿没说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14处遗产点分别在永定门、先农坛、天坛、正阳门以及箭楼、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 等等，你什么情况？怎么还箭门啊？正阳门呢？ 正阳门以及箭楼。 哎、我记得苗山是个北京人呢，这个儿化音不会乱用的。 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社稷坛、太庙。故宫、景山、万宁桥、鼓楼以及钟楼。 是的，在这儿也提醒朋友们一下，关于这个门啊，北京这么多个门，只有两个门是带儿化音的， 东便门和西便门 没了，就这俩。 对， 其他都不带儿化音。 其实是因为这两个门不是正门， 而且是当时有一个典故啊，就是一个对联儿。当时呢，这个我记得是乾隆跟刘墉、和珅三位这个 欢喜冤家 一块儿出行时候呢，乾隆就出了一个上联儿。就是说那个东便门、西便门，东边上当时乾隆爷他肯定不能是儿化音嘛，对吧？东便门、西便门、东西便门、便东西，指着方便东西两边。那当时这个让刘墉跟和珅分别对对联、对下联。当时我记得这个刘墉啊，对了一个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哎， 南边有一个南通，当时也叫通州，对吧？南北通州通南北。和珅也对了一个。叫破包袱烂包袱，破烂包袱包破烂 好有他的风格。 对对对对，这当时其实乾隆还补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这个关于这个黄河啊，这个流域河套地区叫黄河，河套套黄河，弄了这么一个，其实也觉得你看这个有没有文化哈、一对对联全看得出来，真是。对于这个段子是不是真的啊，我们目前也无从去考证、 但是我突然想起小的时候有一个电视剧叫《连林真奇》，讲的是林大秀的故事。 那会儿我真的非常非常小，还没有我没看过。对， 小的时候就觉得哎，其实古人的这个对对子啊，真的是蕴含了无数的文化在里面、然后呢，这种底蕴全部在这种简单的几个字里面，非常有韵味。 我们 有机会我们了解一下韵脚诗，真的是把我们老祖宗这点文化传承下去。 这些东西真的可以好好咱们做做看咱们中国的一些个旅游内容了啊。咱们下面时间再继续关注一下关于这个 中轴 线 申 遗的情况。 哎， 对，刚刚我们不是提到了吗，中轴线申遗包括也会有一些腾退呀、文物的修缮利用和展示的工作。那此外的话呢，这个遗产区两侧的缓冲区的里边也会有一些建筑体量色彩要进行控制，要统一颜色。不能说这块多挺着古色古香的，啪冒出一个金碧辉煌来，不对。 哎，您说这个我又想起说一个题外话。我中午看了某电视台的一个新闻啊，说意大利最近有一个景点，一个小镇，一个小村儿，特别的受关注。是西班牙。这个小村受人关注的原因是，甚至西班牙人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小村的存在，但最近声名鹊起的原因是，当地一个80岁的女教师，由于觉得他们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教堂，上面那个壁画和雕塑好像年久失修，她非常想帮助他修缮完成，所以她真的用自己的画笔去修缮，结果改了一个乱七八糟。 啊！ 结果等于把文物毁掉了。 这事儿弄啊，真是。 所以现在就搞得很尴尬。西班牙现在这种就是在修缮文物的时候把它改坏这件事儿，已经出了两档子事儿了。 哎，你说说，有的时候啊，这个不能瞎修理，也不能够瞎维护，要按照相关的规矩走才行。 对，所以目前呢，这个腾退计划正在逐步的完善当中。今年那个中山公园内全部五户住户的腾退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非文物房屋被拆除，正在恢复绿化景观。太庙内的75户居民也计划在年内实行腾退。 是的，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再用几分钟吧，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事情，好吗？ 好。 身边的事情啊，其实说起来是身边啊，其实呢有一点小远，在密云。密云水库周边将会建立一条长达140公里的旅游走廊带，连通整个的密云北部地区，并且与河北省的滦平啊、承德啊，还有像兴隆啊进行对接。那么这个项目呢，一期工程已经在2017年开工建设了，二期将会在今年年内开工。话说这个密云水库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非常凉快，而且 哎，对，之前我曾经也是走过这么一圈，在早年间，大概是10年的那会儿。我曾经一个人 开车，当时你还上中学呢，对吧？ 那会儿啊，我还刚刚会开车。 对， 我曾经自驾走过一圈这个密云水库环库之旅，大概环那么一整圈，还真挺远的，150公里，你根本想象不到。非常的大，但是那个景色啊，可以说是每一个面儿都不太一样。而且它虽说是环库，但是其中也会有一些部分会进到这个乡村里边，有一些呢会到这个镇子里边去，所以你们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景色，旁边有果园的，有树林的，有这个浅滩的地方，非常的美丽。尤其在夏天时候，您也可以举家出个游，开着您的小 SUV 啊，感受一把，特别的好。这个小 V 啊，带着我们走一下这个小 V 的蔚蓝北京，感受一把绿色， 哎， 特别的好。 不错哦。所以这一条我们刚刚提到的旅游长廊带是长140公里。据介绍呢，密云北线旅游长廊带项目将会以这个密关路、流心路为线，串联沿线的云峰山、古北口、捧河沿，还有青洞山、龙潭沟、松鼠谷、马场村、白河建水库等特色景点。沿线还将布置一些生态绿化的节点，来展示密云山水风光和人文特色。 是的，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另外一组的数据和相关的一个趋势的情况，因为暑期高峰游已经到了哈，尤其呢在海边避暑成为了一个趋势。是，也是由这个上合峰会推动了青岛的旅游。那么看看山东这边吧，这个成了避暑的热点。尤其呢，我们看到这个来自于马蜂窝跟这个界面他们带来的大数据显示说，这个旅游风向标告诉了我们，这个七月份啊，境内热门地点排名前10的分别是北京、上海、成都、西安、重庆、厦门、杭州、青岛、广州和南京。那么随着这个热点来了以后啊，真是热头上也到了， 特别的热， 特别的热啊！所以这个青岛成为了一个非常强劲的上升势头，今年首次进入了前十名，给青岛鼓掌。因为青岛那边的海鲜好吃，你们尤其就这啤酒啊，哈啤酒刺嘎了嘛。 对，其实青岛一直我觉得是应该挺好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对对对， 因为有很好的青岛啤酒，是吧？人家沿袭了德国啤酒的制作配方。 对对对，所以说你穿这身衣服来站起来一次，让我看到了青岛的女人。这个没法聊天了哈。继续。 青岛对于我们北方的旅游的游客来说，也是相对比较近的一个海边可以去， 对 吧？ 也属于坐高铁马上可以到的。再来看看境外方面啊， 境 外这个 还是很多，但是咱休息休息吧。 对， 休息一下，咱们一会儿再接着说境外的事。 没问题，咱们稍微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一晚上我们的旅行单元《左右巡航》，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咱们一会儿见了。 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豪价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正在直播了。这里是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欢迎回来。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哎，够慢了吧？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直播间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啊，包括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啊，记住了没有？ 找到我们， 对，找到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俩长什么这个模样啊。 刚才说了啊，我们每个时段其实都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台庆送福利一直在持续进行当中。 哎，对对对， 您只要在每一天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在聊天室跟我们交流一下，就有机会被我们抽到送上一份每日优先的全品类小龙虾。 哎呦， 配送小航同学已经点了无数次了，味道不错。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上半时段我提出了一个小问题，就是像我这种巴伐利亚的传统姑娘的衣服 没看见，被这个挡住了， 哪个位置证明了呢？就是这个可以聊聊天，还是被老公跟着会被打？这个信息体现在哪儿？最后一点时间了啊， 好， 我觉得放一首歌，因为正好有一位朋友点了一首歌，我们送给他。 没问题，我们也是把这样一首歌曲送给我们这样一些好朋友们，希望他们能够呢通过这样的一些个旅行相关的音乐，赶紧踏上你自己的完美假期。 不过这首歌是最后的考虑答案的时间了啊！ 啊，对对对，来 这首歌之后我们就公布答案了。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来自于李荣浩。 好惨。 什么信仰都没有，为婚礼存钱。 生了该哭的场面，还两种笑脸，还当分手。是种锻炼，我不是不想不痛不难过，我只是不美不好都不说。人说心有刀， 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我们的旅行单元左右巡航。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穿了这么一身德国的衣服，我准备要带我们去德国吗？ 要公布答案了，因为刚才李小杰朋友生日嘛，所以我们破例送了他一首歌，但是有点惨。 送一首歌就算破例呀、啊？你好大的胆子呀、啊！真是 送了他好几分钟呢。从全世界 21 对全世界路过，他喜欢的歌送给他。 在这个世界上，他自己独自一个人拥有了这样的5分21秒。 你知道人生中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心想事成，想听什么歌就有什么歌。 我会认为今天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到苗山的裙子炸开。对。 你别炸我、啊，马上就炸开了。 S 号穿成这样是吧？来， 我晚上不吃了，炸不开， 一言为定。反正我今天看不见。 我要公布一下答案啊。 好， 其实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包括巴伐利亚的这种传统服装，在德语里面叫 Dinner， 然后呢，在这个啤酒大棚里参加啤酒节的时候， 听懂什么 Dinner 了。 好，作为德语的专业用户， 主要是发音比较准，这是没办法。 真棒啊！ 在大棚里面，如果有一些男同学想找姑娘搭讪的时候，你不能随便搭，你拉回姑娘一聊天，人家男朋友和老公过来，夸给你一拳，结果很惨，对不对？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站起来看啊，就这个蝴蝶结，看系在哪个位置，系在左边。这是左啊， 特别像鞋带 儿，我的左边，对，这个左边是单身的意思、 哦、 然后右边是已婚，然后有的人会系在 中 间、 哦、 中间是不告诉你，你猜， 这是保密的意思， 对，不想告诉你、 哦、这个方法真是没有成本、啊、 这个真的是一个衣服有成本的、 啊、哎，好嘞，反正这是什么市集淘的是吧？ 这不是市集， 多少欧？ 多贵呢？ 多少欧？ 是这样的，为什么会冒着崩下来的危险？就是因为原价要279欧，买XXXXS 就80多， 自己买淤了，结果就是啊， 你不要真的要崩了，真的崩了！ 哎、来，赶紧开继续我们这个私信单元啊，潮流风向标，看看我们相关的内容。 刚才其实还没说完哈， 没说完， 在这个网站上可公布的最近比较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在国内方面，大家刚刚再回顾一下啊，就是有刚才小航跟大家提到的北京、上海、成都、西安、重庆、厦门、杭州、青岛、广州和南京。 哎，对，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下相关这个上升势头非常大的这个青岛。除此之外，避暑和海岛呢是今年的暑假当中的最最最热门的主题、 嗯、 有两大的避暑胜地，分别是河北的承德和内蒙古的呼伦贝尔。 其实这些地儿自古就是一个比较热门的避暑胜地， 但是跟你讲啊、 哦、 这俩我们能理解，这俩的热度也不低、 嗯、 上涨106%，而另外一个地方我真没想到， 哪里 我连听都没听说过，一个地方浙江叫枸杞岛，上升了103%，在哪儿啊？这地儿 我一会儿打算这个广告间隙去查一查。 嗯，但是第三 我猜在浙江， 人家说了浙江的枸杞岛，但是人说枸杞的盛产之地应该都是宁夏，对不对？ 哦，它可能得名并不因为它是产地吧？ 是吗？ 哦，不敢说，不敢说。 长得像一个枸杞的样子，像一个纺锤形，是吗？ 那这 两头尖尖，像枣核，是吧？有可能是这么干。 哑口无言。 我们一会儿去查一查。 对，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受欢迎哈、 嗯。 境内的所有目的地当中呢，热度涨幅最大的还是北京。 这事 儿 我真的更没想到。 120%，因为我也其实不太能理解。 北京都已经这么热了。 北京虽然有很多值得去的地方，但是真的是越来越热了。 嗯， 不知道为什么哈，但是我是觉得这一次在数据当中看出来，山东各个沿海城市表现特别抢眼，其实能理解。数据显示呢，山东日照的热度涨幅是98%，山东威海的热度涨幅是87%。此外呢，山东青岛和烟台的热度增长分别是69%和66%。 是的，那另外这个青岛呢，坐落在山东半岛的这个东南部沿海，也是山东最为著名的滨海旅游城市的，包括有这个万国建筑的特点，还有像飘香的啤酒城啊，也是很多人的挚爱。 嗯， 另外还有很多这个海边的水上项目的体验也是特别能够值得我们去感受一把的。另外还有这个远海的水和崂山的云，也应该去感受一把这种神奇的曼妙的风景。 对，这都是青岛非常面妙的部分。 尤其在7、8月份，这更是踏青的好时节。 而啤酒节也快到了。 哎，对，啤酒节的时候可以说是特别适合搞音乐节。我觉得在海边，在沙滩上边不只能看网球，看看音乐节特别好。 对我来说沙滩简直是死穴。 为什么呢？自己 沙滩上不太方便穿高跟鞋。 你就还要穿高跟鞋， 就一下就崴下去了。 我就觉得吧，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的，到了沙滩就应该放飞你自己才行。 那瘦可以啊，我不能又不瘦然后又不高。 但是你今儿崩开一条裙子呀， 你别招我，再招一个时段可能真的要崩开了。 来啊，刚刚关注过了青岛之后，其实还有另外的地方也值得关注，就是 威海， 对不对？威海，曾经我去过一次， 我还没去过呢。 威海的地方啊，它是有着一些不只是美景，更多的还有这样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这个、这个体验。 威海呢，人家说是夏无酷暑的，玩法而且很多，比如说环海路自驾呀，海上浴场啊，还有这些水上项目体验啊，小石岛赶海垂钓，都是网络平台上比较受年轻旅行者喜爱的游玩方式。 没错，但是还有这个最著名，就是曾经诞生了中国第一支海军的甲午战争主场啊，主战场刘公岛，这个地方也是吸引了无数游客们的前往。当然像是威海是一方面，还有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青岛和威海附近的这个日照啊，也是位于在黄海这个最凸向陆地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海岸线上也是分布着非常非常多的优质的沙滩，到时候我们可以来去看看海呀、吃嘎了。 对啊，而且随着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铁路提速啊，全国各个地方这个去的四通发达，特别的方便，所以呢我就利用一个周末在全国国内游一游都是不成问题的。 没错， 我们这目光是不是从国内转移到国外的洋气的地方？ 哎，对，刚刚我们提到一下这个国内的情况，前十名我们了解过了以后，看看国外怎么个情况，因为毕竟目前还在进行这个是世界杯的这个， 虽然也没什么可看的了。 对，当然不能说对啊，还是值得可以看的，看看最后大赢家是谁啊，我们还是想期待一下的、 看看冰岛吧。看看 今年各种冷门跟黑马是吧， 看看法国。 哎呀，这个最后的预测我们就暂时先告一段， 今年不要有预测两个字了，真的不要有 预测。 但是俄罗斯呢，由于这个世界杯的热潮带动了俄罗斯旅游又第一、就再一次吧登上了旅游的目的地受欢迎的地方之一。 哎，对， 比如说由于七月呢好像是没有小长假这件事儿，所以呢境外目的地相较于国内境内增长的相对缓慢一些，但世界杯给俄罗斯带来的热度上涨仍然是在继续当中。 没错，那么可以看看这个俄罗斯当中啊有哪些我们非常关心的地方，比方说呢有俄罗斯有占四席、在前十当中有占四席啊。那么成长最大的地方呢是哪里呢？莫斯科同比增长78%，圣彼得堡增长63%，海参崴增长58%，贝加尔湖增长39%。 其他增速前十的还有尼斯，这是欧洲的其他城市、 其他地方了哈， 爱丁堡、龙目岛、苏黎世、黄金海岸和兰 卡 威、 哦、 法国尼斯所在的普罗旺斯地区七月份将会迎来薰衣草盛开的季节、所以旅游热度增长31%。尼斯爵士音乐节也将会在七月中旬开幕，我相信很多这个拍婚纱照的情侣可能要搭上这一次薰衣草盛放的季节去法国普罗旺斯拍婚纱照吧。 我现在特别想皱眉，就是发愁，我觉得我去早了。 你去那儿看人家撒， 我们月初去了一趟嘛。 但是你 我没去南法呀。 你去南法看人家撒狗粮，你开心呐？ 倒也是哦， 对吧？ 苗生还是爱我的。 当然了，像咱俩这种还是躲开吧。 这样吧，我觉得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跟我一样走走看法国的西部地区，看看这种被风吹雨淋的以后，在诺曼底一带，在布列塔尼一带，这种在大雨天气之下坐着帆船出海。然后呢被雨浇在海里帆船的失去动力的以后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其实刚才这条新闻我还是挺推荐圣彼得堡的、我的圣彼得堡的旅游就对我来说是留下了特别好美好回忆，真的是太美了、彼得大帝当时建造的这个城市其实是由于他去巴黎出差的时候、觉得塞纳河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厚的印象， 那会儿就有出差这么一说、 对，所以他要把当时的这个城市彼得大帝的圣彼得堡要把它打造成像巴黎一样的城市、一条河嘛分成左岸和右岸，结果由于人家俄罗斯这个国土面积大，涅瓦河一建造起来，哎呦比这塞纳河壮观多了。 这个法国我看也在前十里边的哈，咱也不能这么说。 当然了，因为法国的巴黎无论怎样都是情人们一定要去的城市，因为浪漫是关键词嘛。 尤其在香街一带，你可以看看周围的各种各样的名牌林立的店啊。 哎，你的关注点怎么都在这儿？ 你说你都去了巴黎不买买买吗？ 我的关注点是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每到整点的时候你可以眺望铁塔、 啊、 都在闪光哦。 Hey, Jean-Élysée, 对吧？ 咱俩怎么都是人来分？ 我跟你讲，在法国其实玩的东西很多很多，绝对不只是在南法，也不只是在巴黎，还有很多玩法等待朋友们去探索一下。当然另外一方面，在大洋彼岸，在这个美洲大陆上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可以玩的地方。 嗯， 但是其实呢，美国有五个城市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下滑。 有、 哦、为什么呢？其实因为前两天我看一个朋友发朋友圈，他说他在 LA 在洛杉矶，说啊今天太热了，45度。 哦，听说了，美加现在温度很高、嗯、而且加拿大还热死了人。 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北京热的话，请你去洛杉矶感受一下。 我前天给一个住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朋友发短信、嗯、我说听说你们那儿很热， 魁北克都很热， 魁北克这次就是热死人的地方， 那是他们承受能力差。 然后我就问了他，他给我回的是、嗯、村里最近有点热，所以没办法，只能赶紧去买空调了。我说什么？你 们 家全家都没有空调吗？他说5年里我没用过空调，今年第一次不得不买了。 让他们哎，什么时候周五看看咱们节目？ 我已经推给他们 智能空调买一买。 对，你要是智慧生活嘛，对不对？智享生活才对， 不能老在村里这个待着、 哎、 是吧？ 魁北克人民可以都看看我们的节目， 看看吧。这个美国的情况啊，有7月份8个美国城市呢进入到前10。 嗯， 那但是这个美国旅游的增长势头呢，却相对来讲比较的缓慢一些，尤其像是洛杉矶、纽约、旧金山、拉斯维加斯跟波士顿这5个常规且比较热门的城市呢，有点点小幅的下滑。而在7月份热门的目的地当中呢，有10个啊，有分别是来自于中国的香港，还有像是普吉岛、曼谷、新加坡、巴厘岛、清迈、大阪，还有我们中国的澳门，还有芽庄，还有仙本那，这地方也是涨幅比较大的。其中新加坡涨幅最大，达到24%。 对，它这个增长幅度比较大的原因，也是因为7月份是购物打折季嘛、 嗯、 也是新加坡的美食节，大型的商场呢会大打折扣来吸引游客，克拉码头呢、牛车水等众多景点还会有各种品尝美食的活动。 嗯， 同时呢，暑期到来，新加坡也是亲子游的热门目的地，毕竟离我们比较近。 对， 圣淘沙丰富的游乐项目，新加坡动物园，还有北部雨林的日夜间动物园，以及环球影城，都是亲子游的好去处。 是的，很多人会觉得亲子游啊就应该有更多的这种亲子的互动，那就对了。那是因为首先呢，我觉得带着好朋友们，带着小朋友们出行的话别太远， 对， 就是飞行时间不要太长、 嗯、 我的建议是在6小时以内， 旅游设施比较健全， 对， 成熟， 不要太大这个地方， 对， 嗯，比较适合于亲子旅行。 最后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对，中国驻越南大使馆7号也提醒咱们中国公民了，携带现金出入境越南的时候要遵守越南的相关规定，向海关进行申报。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芽庄作为越南的一个海边城市、 嗯、 越来越受我们中国游客的青睐了。 哎，对， 那所以出入越南的游客朋友越来越多，大家就要注意，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出入境越南的时候务必了解和遵守越南的相关海关规定，避免携带大量的现金、 嗯、 比如说携带1500万这个越南盾现金、 哦、吓死我了，大概合着多少钱、啊、 折合人民币是4300人民币、 哦、 或者超过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是3.3万元等值外币的现金、 嗯、 必须向海关申报，避免由此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嗯、 甚至造成严重的法国这个法律后果。因为近期越南也发生了很多起中国公民出入境越南的时候因为没有申报随身携带的超额现金而遭处罚的案件。 我就觉得很奇怪，携带超过1500万越南盾，刚刚说这个是4300人民币， 嗯， 货超过5000美元，这差的有点多呀。 我给解读一下呀，他那个处罚措施是不同阶梯性处罚， 哦， 这两个是不同两个阶梯性处罚的标准。 你带的是1500万越南盾， 对， 罚 一笔钱， 哎，你要带的是5000美元以上、 哎、另一个比例， 对，这么回事儿。所以吧，还是咱们多多注意才行。 哎，我觉得咱们中国，对呀、啊，咱们中国现在的这个微信支付啊，这个阿里 Pay、WeChat Pay，、 啊、 全世界都通行。 各种现在，包括你要是三星用户有Samsung Pay，华为用户有华为 Pay， 各种 Pay。小米还有米配，对不对？ 实在说您不希望在境外用手机的话拿张信用卡也比较方便、 嗯、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带这么多现金去。 但是我真的要提醒各位朋友们一下，就是在东南亚地区啊，这尤其呢是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呀、泰国呀等等地方，能不要刷借记卡就不要刷借记卡，因为真的有可能会存在一些盗刷的危险和隐患。 但我有一个经验是这样的、嗯， 我专门有一张卡，储蓄卡、啊、里面可能就存了1000或2000，固定就出去旅游用。 嗯， 平常是不和我大额的现金在一起的。 嗯，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通常拿这个出去旅游用， 就是丢也不会丢太多。 对， 嗯， 如果盗刷真的有问题了，也不会损失太多。 所以是这个问，这个是个诀窍啊。 对，所以希望大家把带少量现金在身上，比如在路边摊啊、买点吃，对，随时还可以换，或者东南亚呀，您带点美元在身上，其实现换也是可以的。 主要就是说这个咱们出门旅行又不是去百货去了、 嗯、 干嘛去呢，对吧， 安全第一、嗯、 没错。另外还要再提醒朋友们一下，如果说您带信用卡的话，请千万记得这个信用卡你即便设了密码的话呢，在境外基本上都是不太需要输密码的啊，要凭您的签字这个签单才行。所以说关于银行那个卡单您千万要注意留好，如果盗刷的话可以能够确保你自己有足够的证据告诉你不是说这是你的消费，能够确保自己这个资金安全、 嗯、有机会我们在节目里专门做一期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当然了我们这两个时段呢走得有点远哈、 嗯， 又有东南亚的旅游目的地，还有这个欧美国家，在下一个时段开始我们要拉回到北京了。 是的， 因为北京就有很多的地方值得大家好好休息一下。哎，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同事， 嗯， 就好吧，我既然点名反而他也听不见，就是王一同志你知道吗、 哦、 每次他在说哟珊珊又出去旅行了、 哦嗯、 我说对啊，花了不少钱吧，我就会说哎呀真的是最近好好工作得赚赚钱了，哼，你看我就用你一半的钱在北京好好住住酒店很舒适的哦。 哎， 我 觉得也是一个方法，但是他在北京选酒店也会有相关的其他的想法和原则、 嗯、因为北京现在啊有不同的酒店集团、 嗯、 有不同风格的，有不同主题的酒店都在我们不同的位置，有自己的那种、 嗯 风格在里面， 没错。 所以如何选择一个舒适的酒店或者选到自己心仪的酒店，那就是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奉送的主要内容了、 哎、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在稍后的一小时当中啊跟您去分享着北京极具风格的三家特别有设计感的酒店， 没错， 其中也会跟随耀月的旅程跟随他们的脚步去感受一下北京的鱼舍，还有像是怡亨酒店以及茶奥，跟我们的名字很像、 哎、其实这三家酒店都是比较有艺术感的酒店， 对对对， 而且年轻人比较喜欢比较洋气的酒店， 各具特色， 对，希望大家有机会呢去感受一下。那从下个时段给大家介绍， 嗯， 别忘了大家还是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交流啊，因为我们还是每天会抽取由每日优先给我们提供的爆料马小一份。 是的，如果你怕堵车不想排队怕淋雨的话呢，马上来点这个24小时可以送货配送服务上线的每日优先就好啦。 嗯， 来我们现在听一首歌，这个双城故事，然后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进行耀月新旅行了。

当中，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一点左下角直播间就看见了。 嗯，而且今天呢，我们会发现其实今天是我们的节目开播以来史上哈 最热闹的一 天，阵容最大最强的一次了。 而且你知道吗，在酒店工作的人颜值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整体颜值都很高。 我算拖后腿的。对 哦、sorry， 你真是，我也觉得有点丢脸。你坐后面一点。 你作为一个裙子都要炸开的人啊，好意思的，真是的。 我想说的是，我每说一口气的时候都非常不容易。 谢谢你，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这个马小这个事儿先说一下啊。对，赶紧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活动，来获得我们由每日优先提供的爆料马小一份，每天一份哈。每日优先提供24小时的全品类配送，赶紧可以来感受一把。 对， 嗯，那当然今天呢，我们要感受一下这三家酒店不太一样的感觉， 因为都有艺术气息嘛。 对，特别的艺术气息，而且三家的设计感呢，一会儿我们慢慢分享吧。首先呢，我们要跟朋友们先说一下有哪三家，是不是？ 对， 首先要欢迎一下我们来自耀月的这个钱儿，今日回来了啊， 老朋友 秦同学。 好，第二次来参加这个节目，特别感谢我们两位主持人，特别的可爱。 今天的大部队全都是请同学带来的， 嗯， 所以呢，有请秦同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来 啊，我们这次呢是邀请了三家，然后在北京呢最具设计感的酒店， 嗯， 然后呢，第一位呢坐在我旁边呢就是我们非常可爱的鱼舌酒店的 Jasmine。 大家好。 我猜怎么拼啊？是 J A S 是吧 ？M I E M I E 就是那个茉莉花茶， 茉莉花， 茉莉，哎呀，香香的感觉哈，哎。那么再介绍下一位， 那下面这一位岂不是未来的感觉？ 下一位就是我们的大帅哥，是我们北京潮酒店的 Will。 大家好，我是来自潮酒店的 Will。 好，欢迎 欢迎 Will。那么我们对面啊。我们在山的那一边还有另外两位嘉宾， 我们的特别表演区。 对对对，欢迎一下我们这个这边特别的帅，特别的美，因为我们后面那个背景是纯黑的，显得很高级啊。 真的，他那里面特别高级， 特别的高级。来，欢迎一下这样两位嘉宾，也来，要不然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好不好？来，嗯， 大家好，我是云辉酒店的市场销售总监，我叫威廉，刘烈，刘烈习的烈。 嗯，来，那么欢迎一下另外一位我们的女生。哎，这个可能话筒呢不太好用。 对，我觉得可能是那个立麦是有声音的。 对对对， 一会儿我们找工作人员调整一下啊。 来来啊，对，来，那么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也邀请到我们的所有网友们来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么大这么强阵容的嘉宾，他们会给我们怎么呈现一下这个北京的这三家不同的设计感极强的酒店啊。那咱们就先来聊聊看第一家呗，好不好？ 咱们就按圈来， 按圈来。先来有请我们的鱼舍这边，给我们分享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吗？ 嗯， 为什么要让我们去感受一把鱼舍之美？嗯， 鱼舍这个酒店呢，我们是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开业的，然后也是跟这个太古里这个 shopping area 一起开业的，所以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 嗯， 那今年呢就是特别的，是我们一个10周年的一个庆典。 嗯， 所以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嗯， 包括 shopping mall 也好啦，然后包括我们酒店也好，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 嗯， 而且在这个10年的时候，我们酒店也是会有一个装修翻新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敬请大家期待。 好，这个提到了翻新，我就觉得是特别有趣的事情。 嗯， 而且呢，关于这个翻新这个事情啊，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心里面说自己有一种期待感。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期待？我觉得可以说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而且不光是说要这个看一看，还应该再去住一住，玩一玩，体验体验才行。 我只吃过没住过。 我们只路过过没住过，可以吗？ 对，因为他们酒店那个地理位置特别好，三里屯年轻人比较聚集的地方。 对， 然后那个酒店由于以前听说维多利亚每次都要入住在那儿，是不是？好像是这样。 是的。 对吧？ 然后还有他的先生。 对，大家贝克汉姆。 哎呀，这 届世界杯没有贝克汉姆，再说一遍。 大家想多了哈，那是。 对，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早就开始在北京落户的一个艺术的酒店。 嗯， 而且呢，我以前，因为我以前周日的板块，大家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周日是偏美食一点的那个板块，我们经常去到各处尝新菜，然后他们的厨师长李东老师经常春天带大家 南下去扬州啊， 对对对， 夏天也要南下去广东顺德呀， 嗯，去试看这个各种各样的烧味啊。梅兰芳作为一个非常喜爱的这个烧味啊，喜欢这种广东菜的达人，其实我觉得完全有理由看一看下面几张图片了， 真的、 啊、对，可以勾起我们的食欲。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渝水这边的好吃的菜，其实绝对不只是有什么烧味。 真的，这是东哥他们餐厅的吗？ 来来来，看看这个 金雅堂的吗？这个是金雅堂， 对，金雅堂的烤鸭，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是全北京最好的烤鸭之一。 哇哦，董哥，你听到了吗？我是专门挑事儿的， 好吃之人哈、啊，根本不可以错过烤鸭。那摆盘也很美，哎，这个鸭皮蘸着白糖啊，弄点这个 又到饭点儿。 小酱啊， 好像每次都是在饭点说这个事儿、 啊， 对，而且都是大家互相伤害。 我们的节目特意挑了这么一个惨的点儿啊，也希望我们各位听友们可以一边看我们节目，一边越来越饿起来，然后选择到一会儿我们去找一个好的酒店去赶紧吃一下啊。来，川菜也有， 哎， 这个这应该是什么？辣子鸡丁是不是？ 不是吧？ 差不多，麻椒猪蹄儿， 对 对、 哎、 对，猪手， 猪手，这个高级了。我觉得一定要软糯烂才好。哎呀，怎么变成了一个明明不是一个酒店的事情嘛，怎么变成说饭馆了呢？ 其实金雅堂啊，之前前两天刚刚换的新菜单，对吧？夏季从顺德取经回来，然后我还去采了访， 嗯， 有一种新的吃鱼的办法，吃鱼生的办法，就是顺德人很讲究嘛，他们有不同的配料，所以其实在节目里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渝舍的中餐厅金雅堂去尝一尝、哦、 嗯，来看看这个餐厅的景色啊，餐厅里边也很美丽，对不对？这个色调都会显得你感觉啊，能够突出食物的质感，它感觉比较的颜色很统一，给人一种就是回归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古朴的环境里边去，所以能够让我们会发现一种就是对比，就是无论是客房还是说餐厅也好，这样一种对比是很神奇的，这也是渝舍的一个特色所在。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几张照片。其实我一开始是被这样一张照片所吸引的，这个是渝舍的在顶端的一个东西是吗？ 对， 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一个 penthouse， 就是我们的一个、复式的一个套房，也是我们最大的套房。 嗯， 那普通的酒店都会管这种套房叫总统套房。 嗯， 但是我们就叫 penthouse， 就取它就是最原有的名字。 对对对， 嗯、 关键呢，这个 penthouse 那个里头长什么样？ 什么样呢？ 我们特别的好奇。 对，没进去过。 对。 对，它是分里外，里面是200平米，然后外面的那个露台是240平米， 嗯，这么大， 特别大， 里外各200多。 对对对、嗯，然后它最有特色的还是我们的那个露台， 嗯 嗯，很多像不同的品牌啊做活动都非常非常喜欢用那个露台， 嗯， 然后还有很多电视剧啦、 嗯、 拍摄 取景、啊、 都是在这边。 而且呢，其实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整个的这个景色哈、 嗯， 尤其在光线暗下来了以后，会很有一种突出的质感。那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楼里边，这个客房里边它还有一些个楼梯错落的感觉。 对对对， 也就是它会有一些功能的分区，对吧？ 对， 嗯， 然后它是分上下层，那下面的第一层呢就是一个客厅， 嗯， 然后第二层是一个卧室 客房、嗯、 对对对， 卧室。来，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几种卧室吧，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渝舍其他就是把这个卧室啊，它不是说什么叫豪华房啊、 嗯， 不是叫什么啊什么什么高端房， 哦、 什么什么行政房， 那是怎么分的？ 它叫什么什么 studio 啊、哦，工作室。 哎，这种一种就是现代质感强一些啊。 对对。 那这个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 studio， 那咱们来说各种不同的 studio 长什么样子呢？哎，来，咱先说哪一种？因为刚刚我看有什么 Studio 95，有115等等的啊。 对， 嗯、 从名字区分呢，非常好区分， 嗯、 就是按它房间大小来分的。 哎， 从45开始，然后我们叫 Studio 45，然后上面就是、 嗯、 70， 嗯， 然后在上面是115。在上面是95，对，然后是115，然后是 penthouse， 所以95以上的基本上都是套房。 哎，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定这几个数字呢？ 平米数吗？ 平米数。 哦，平米数。 认真听讲，真是。 哦，我是修麦克风去了，刚才。 好嘞，哎，来看看115啊。 哇。 就是我觉得没有那种特别的是酒店的一种距离感。 更像是在一个自己的家里边的。 首先的第一感觉是一般酒店深色系多一些啊，这个浅色系就比较清新 干净。 嗯 对，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因为我们就是有暗色系的，有非常浅色系明亮的，那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客房都是明亮浅色系。 下次也许还要会有什么初恋的粉色系。 哎呀，怎么听上去一下子就 是往上走。好烦人，真是的。来，我们看看其他的地方。客房呢，其实是一种比较简明的感觉啊。那另外一些地方，我觉得很值得来看，就是关于这个 cafe， 这个餐厅。哎，这个 Village Cafe 非常的漂亮，而且它会把色彩搭配的非常的炫目。我最爱是它这个顶。它的这个顶是弧形的，是往下边凸的顶。 呀，这是你观察好细致，我在这儿净顾了吃了。 这个是区别，知道吗？下次的话也让我关注关注吃呗。 他们夏天有特别好的活动，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之前有那个下午点酒，那个 Rosé 就是买一瓶送一瓶的活动。 对，那个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会有不同的 新的活动。 新的活动。 他们你知道刚才那个大堂的位置外面有一个露台的地方，然后我记得上上个月的时候还没有这么热，大家还可以坐在外面，然后点了汉堡吃，还有酒，有一些活动优惠套餐。 厉害死你、就是、 对，就是没有崩开是不容易。 知道这个裙子为什么就已经穿不进去了吧？以后下次去人酒店啊， 带上你 拍拍照看看。我是很有诚意的，好吗？我说你少吃点儿，看看就得了。 我以为你是说咱们一起胖起来。 我也得有这个潜质啊，所以我这种先天脸这么小的是吧？ 没有胡子都挡不住， 自带侧影也是特别的够呢。来，继续看几张图片哈。 好， 刚刚我们看过的就是一个客房。 你咽口水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看烤鸭了。看到这个泳池，我特别的爱啊！这个泳池的它这种倒映的感觉，特别的有未来感。而且这个背后这个爱马仕城啊，这个颜色啊，这是吧？你很有一种想要去见一把身的这种欲望。 对，这个泳池呢是我们挺著名的一个设计，就是因为我们整体酒店都是由日本著名设计师魏延武设计的。那这个泳池叫做星空泳池。那你看它的上面的那个 星星点点， 对，所有的灯的设计，就是你在抬头仰望的时候就像一个 galaxy 一样。对、 哎、像宇宙一样，就是在城市里边你可以看到，在乡村依然能够看到那种银河的壮观，是吧？当然更多内容我觉得还要通过一段视频去感受一下。 好，现场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光听咱俩扯不行，对吧？咱们有视频有真相啊，来看看雨舍到底给到我们一种什么样的视觉震撼。 I don't know if you drive all our countries you've been to, if you speak any other languages other than your own, I'd like to meet you. I don't know if you drive, if you love the ground beneath you.Write letters or you panic on the phone, I like to call you all the same. If you want to, I am gay. I don't know if you can swim, if the sea is any draw for you. 哎呦，真是美呀！ 耶，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吧，视频能够让我们流畅的去了解到一个地方。 嗯、可说呢。你看这个雨舍哈、啊、就让我们恋恋不舍的感觉，就是看了一遍还想再看第二遍，但是呢我觉得呀，三里屯这个地方 能不能 就是非常的热闹啊，隔壁的那里花园啊， 它真的算是 闹中 取静、 啊啊、 我觉得 一开始真的会让人感觉到说哎呀会不会太过于 不想去是不是， 但是其实我们刚刚想错了，其实属于是闹中取静的地方。 对、嗯、说实话我其实对雨舍也印象就是很喜欢，它无论大堂还是客房里面统一的那种木质结构的风格、嗯、是我还挺喜欢的，有机会大家可以体验一下，或者亲戚朋友来北京的时候 就是一进门就感觉很静、啊、 对 感觉 一推荐一下露台坐一坐。 哎对，那也算是在三里屯比较高的建筑之一了， 嗯，闹中取静的位置、 哎、它就介乎于这个三里屯的外在区的这个叫什么太古里 的 南区跟北区 中 中间 ， 很好找啊。门口就是绿绿的感觉，那个绿绿的那个玻璃墙， 就是坐在那儿。 哎，对， 就是坐在 以前还做过一些相关的什么这种墙壁板的活动，哎，包括什么充气的一些玩具啊，都会摆在这个墙壁上、 哦， 非常可爱。 我怎么没看过充气的玩具？ 啊、 哦，我想多了。好，就真的小朋友的玩具。好，这个我们现在从这个雨舍移步到。下一步 到这个樵夫芳草地， 哎呦，这离我们这儿越来越近了啊， 对吧？ 芳草地嘛， 你像我们这个青年广播一周岁的这个台庆的活动、 哎， 就在这个芳草地这边来。 哦，这是我们一整天的活动都在芳草地举办的、 哎，可说呢。而且呢，我们也会在怡亨这边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瑞士旅游局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啊。 因为我们其实刚才新闻里也提到，瑞士旅游局和这个怎么说呢，樵夫整个吧、 嗯， 要有一个大型的合作，到那儿去。寻找美丽的小镇的活动 啊，对，可以拿这个 AR 技术啊去寻找宝藏。 嗯， 那下面时间呢，刚刚既然提到了怡亨，就让我们赶紧要走进一下怡亨酒店了。来，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怡亨酒店的两位嘉宾，欢迎一下我们的涛涛还有恋恋，欢迎二位。哎， 大家好，我叫刘恋，威廉。怡亨酒店市场销售部总监，很高兴认识大家。 嗯，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 D。 对，厉害了不行，给掌声。另外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美女秦涛，你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怡亨酒店的吧友市场传讯主任。 嗯，这个阵容两位一起来啊，可见重视我们这样一次节目的一种机会。 对， 对， 其实我们对樵夫芳草地这个商场很熟悉， 嗯， 但是很多人说哎，就知道那儿有个酒店，从哪儿进好多人找不着，但其实一旦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别有深处、 嗯、 因为它有很高，坐上去之后首先从上面往下看景色也很好， 没错， 而且观光电梯里面的沙发对我来说印象深刻、 哎、 真的是坐电梯， 真的是坐电梯呀、啊、真的有座有电梯 对 才叫坐电梯那个沙发呀就往那一看特别占地儿，但是就想坐 那是 红红的这个丝绒布啊。 对，让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怡亨酒店。 其实我们非常高兴有这次机会到这边来。怡亨酒店啊，2013年前后吧，2014年我们北京有了第一家怡亨啊、就落户在于整个樵夫芳草地其中的一个业态吧。 对， 因为我们有写字楼，还有商场，还有 是一个集结的。 嗯，所以说呢，怡亨当时开业，让大家也是眼前一亮。 嗯， 但是当时我怡亨酒店一步走来，一路路走来到现在，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让大家就是看到真实怡亨的我们藏的艺术品，还有整个。房间的设计的美感，还有我们超现实主义的一些真正的想让大家去展现的一面。 嗯， 没错。 那么我们现在也终于有了机会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嗯， 说实话，这个恋恋啊，你们家太低调了， 太低调了， 低调都快没人知道了，真是。对， 之前确实有一些比较低调， 恋恋 真的是让我就恋恋不舍的一些艺术品。 每次叫你，你真的意识到了 这个， 你真的意识到了他在叫。 头皮都发麻，哎呀，受不了，这是 有点冷汗 来了。 其实说实话，我去那个怡亨酒店的感觉是，你们是一个很确实很低调，无论在设计方面还是装修风格方面。 嗯， 对。 一到前台，我们可以看看啊，长这样是吧？这个其实现在我会觉得，其实这个我们到了怡亨这个大堂。它叫大堂，它 是大堂吧？因为在这个是这样，同一个旋转门，左边是怡亨，然后右面进去是 对 商场。 对。就是这种感觉，你好像就是进入到了一个艺术馆。 嗯， 它可能第一感觉并不是一个酒店，就你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它是个酒店，尤其里边一个巨大巨长的那样一艘铁船啊，那个艺术品我觉得能够让我们很多人跟那儿就是拍照，就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了。 嗯，没错，嗯、 是。 那这是一方面，能不能给我们说说看，另外那些个楼层，我们一般人探索不到的地方，包括客房里面长什么样？因为曾经我们就去过那边客房，跟朋友没法过生日之类的。 哎呦，这个客房我听说了， 对对对， 全北京最有名的，每一间房都有游泳池，对不对？ 是因为我们。也不是每一间房造价 有一层，有一层里面的每一间房。 我们总体来讲的话，整个一横下来100间房左右， 嗯， 我们将近只有20间套房是带游泳池的，我们叫泳池套。 泳池套房， 我们也有用豪华泳池套和超豪华泳池套，平均的相对来讲的话，面积上下不太一样， 嗯， 但是整个房间的设计风格，怎么说呢？让我感觉也是在北京吧，也是。让大家可以随时都可以眼前一亮的一种感觉。 对，大家看这幅图片，这就是好莱坞套房，是吧？然后呢，远处这个白色的部分就应该是泳池了。 哎呦，这个套房怎么那么眼熟呢？好像某些人之前在朋友圈发过一张很像的。 是的，那天我在里边跟大家过生日，然后有一天陪着朋友过生日， 是不是很眼熟哦？ 对，很眼熟的样子，是吧？嗯， 因为我相信恋恋以前可能也在别的酒店工作过吧，那这个酒店的这家含游泳池在套房里面的设计应该是比较独一无二的设计。 对，其实之前我一直在瑰丽工作，大概从开业到现在差不多有5年半的时间吧， 嗯， 我也是刚到怡亨不久， 嗯， 所以说呢，因为当时想做怡亨是因为觉得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做， 嗯， 在酒店业来讲的话，这个酒店有非常大的潜力去挖掘更深层次的客人， 嗯， 不单单像我们现在的商务客人，还有像小航一样的潮人。 哎，还别，我挺干巴巴的，一点都不潮啊。对， 所以现在乔湖芳草地也是一个地标性建筑。 对，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就是说把怡亨酒店， 嗯， 家还有超现实主义这种理想的色彩能带给更多的 大众吧。太好了。 而且我觉得这间酒店有一个特色，就是不光是对于旅行的人可以居住，我们本市很多年轻人喜欢在那儿做 party 或聚会。 对， 也是一个好的 去处。 对，好去处。 对对对。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半个小时的最后的2分钟当中啊，看几幅图片。 好， 我们来先欣赏几个艺术品好不好？ 嗯，好。 因为在怡亨里面的艺术品呢是他们这个重头戏了， 嗯， 看看这个金色的东西，就叫做利加特港的圣母，哎，是吧？这个涛涛也给我们来一边描述着点哈，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就是叫英雄，沈敬东的作品。 对，是沈敬东的作品。 哎， 因为沈敬东他本身是一个军人艺术家， 嗯， 他觉得就是说要把这种军人的形象卡通化， 嗯， 然后当下因为他觉得当下是一个失去英雄的时代，所以他想通过这样一组雕塑来重新唤起人们心中对英雄的那一种向往。 哎，还有这种敬爱啊。对，来再来看下面这个作品，叫做标准时代。这个作品大家应该很熟悉，对吧？就是其实这种类似的东西在苹果社区那边有很多这种金属质感的东西，而这个是白色，这是什么材质啊？ 对，这是一种类介乎于铜和， 嗯， 介乎于铜之间的一种介质， 是复合材料的。 对，这个主要就是高校五非常出名的一个代表作，叫做标准时代。 嗯， 主要就是说当下我们社会每一位就是在工作的人员，他们都带着标准式的符号和标准式的语言，用标准式的笑容来接待着客人， 嗯， 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就是挣脱这种束缚，来发现自我。对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解读。 你看之前也有一首歌嘛，叫《普通的 disco》，我们普通的摇，对吧？都什么都太普通怎么行？应该有点特色。 普通的摇， 对，根本摇不起来，所以不能太普通，要有点设计感才行。 对，其实所以对于喜欢艺术品的朋友来说，在入住酒店或者是在酒店里做活动的时候， 嗯， 还顺便可以欣赏到很多大家的作品。 哎，对了，我们呢会进入到半点的小段的宣传，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跟朋友们继续分享更多的酒店设计内容。我们继续跟朋友们分享来自于乔湖芳草地这边怡亨酒店的相关情况。我们一会儿见。 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每到周一呢，我们的节目就特别的丰富，尤其呢是今天咱们能够看到三家酒店一块儿跟朋友们是竞相奉献自己的这样一份爱、啊、 而且对于大家来说还可以互相了解一下同行业其他酒店的情况。 这个心机啊也是满满当当的啊。 好，欢迎 欢迎来到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是的，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正在直播我们每周一的旅行单元左右巡航，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来，今天呢我们刚刚分享过了怡亨的一些艺术品。 对， 那怡亨酒店这边的客房又能够什么样子呢？相关的一些个餐厅啊一些很有特色的一些个感觉什么样呢？我们也依然会有图片跟朋友去慢慢的分享一下。 好，我也来看看。我只去过那个开发布会的地方。 你只去过那个21楼， 对， 那个小棚子。 哦、你比我多去了一个套房嘛。 我去当时是1906那屋。下次谁要想去的话，可以看看我当时坐哪儿呗，就是。来看看这个套房，这个不是套房，这是餐厅。 哦，餐厅， 这是我们酒店的乔治餐厅，在酒店的2层。我们乔治餐厅最近也是进行了一次菜单升级，然后我们最新推出了一个商务午餐套餐，专门服务于芳草地周边的一些商业人士，以及我们住店客人。那么我们的主厨陈先生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所以他在进行菜品制作的时候会加入一些自己的创意。他非常喜欢阅读一些英文类的或者国外的一些就是食谱，然后来进行菜单的再创作。所以我们最近升级的这个菜单呢，就是他再进行创作的一个全新的菜单。 你看啊，这个菜单都可以这么去创新，然后去再进行创作，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实现的东西。 没错， 只要你有这个想法，然后你去做去执行了就可以。 现在不是流行融合吗？ 可说呢。但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你看就是在国外吃饭时候这个餐厅他们就是懒， 怎么呢？ 不放个图片，就只有一堆字儿。发现那个菜单上看半天都明白，就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吧？ 这个我要这个。 对，你发现 上来了 碗 汤 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啊。对 对，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有的时候吧，在酒店里面提到的就是服务到位，客人就是给客人服务好，是酒店通常大部分酒店的初衷。所以呢，我们在菜单的设计上呀，在服务好旅客的过程当中啊，这都是我们所有酒店人所要做的事情。 太对了， 对吧？ 今天咱们既然是聊酒店，咱们就要好好的去假装注意吧。 对，咱先看套房吧。 说的我底气都不是很足。 看看这个迈阿密 suite， 我的天， 这是我们酒店非常出名的一个套房。高圆圆女士就曾经在这个套房进行了一系列的拍摄活动。 嗯 啊，那么这个套房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它同样您可以看到外面也是有泳池。那么当中有一架白色的钢琴，旁边的白色的沙发和蓝色的绒布，都相互呼应在一起，并且呢，这个套房里也放有了刚刚我们提到的高校舞的标准时代，以及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作品，在这个房间里也有陈设。 哎，对，这套房啊，可是说一个赛着一个的有名气啊，都成了各种各样的。哎，要是不入住能去参观不？就想问问看。 可以啊，您来，我可以带您做一个酒店之旅。 听得好惨，好惨。 下次我们组个团，听友这个或者观众参观团，去挨个感受感受，我们也感受一把高圆圆同款，好不好？ 同款。 好，来看看这个。 哎，风格大不一样哦。 Pastendo, 对，这是我们酒店面积最大的总统套房。 嗯， 那么这是一个总统套房进入之后右手边的一个会客区，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三个区域，那么当中还有竖琴，对，然后像在右手边台灯的这个位置呢，还有一些珠宝的收藏陈设。 嗯， 对，所以这个套房也是，它当中还有一些宴会，以及我们配备了小厨房，外面还有露台，方便客人来进行一些 party 呀、啊、会议啊一些。 我可以理解为每一个套房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乐器吗？ 也不是，它主要是配合这个套房的主题。 哦， 那么像其他一些主题套房，它就会有配合它主题套房的一些陈设。 嗯 嗯，看这个又不一样。 哎呦，这个是那个女皇范儿吧？ 对，这个是非常少女心的一个 Dream, 对、叫做 Barbie。 很多女性朋友呢都喜欢在这里举办自己的单身趴或者一些闺蜜的生日派对。 好惨。哦天哪， 只好到家里的外边去举办，真是。 所以我们这个套房 家里有老公霸占不许 单身 趴、啊、单身 趴、 啊、就是有老公之前最后的一晚、 哎哦，这脱单派对吧？ 对，特别适合在这儿办。 脱单派对还算好，就怕就像我们这种到那儿 一直都是单身派对， 聚一堆闺蜜，只是在那儿过一过女王的那个瘾。 那你可以去这屋叫黑武士啊。 哦，凭什么是我去？ 这多适合你啊！这么刚性的一个屋子，对不对？ 好刚性， 对，纯爷们儿啊，苗山真是哈。 对，小恒说的对，这个屋 说的对吗？我先走了，那个你们聊着。 的一个房间，对不起。 对， 这是一个 Michael Young 的一个几何的设计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的色调是偏肃穆庄重一点的，非常适合一些男性的朋友进行一些商务的商务居住啊，或者是一些会议的承办啊，在这边。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啊，也时间不多了。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家庭吧， 对， 家庭美式的， 这个是可以猜一下，这个是一个电影主题的， 这是欧洲的， 对， 肯定是欧洲的电影主题的。 对，这是《哈利波特》。对，我们这个套房叫做《哈利波特》。 哦， 我们一进门可以看到《哈利波特》的猫头鹰，并且墙壁上呢也挂有魔法扫帚。对， 哦，真的，真的，来看看啊，魔法扫帚这是没有是吧？ 对，这张图片还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吊灯，它完全是按照 霍格沃斯学院。 霍格沃斯学院， 对 对， 还真的是一模一样。来， 就是打开魔法世界， 我们感受这一把这个怡亨的，哇，这什么叫做一真一幻，然后 而且是不同主题， 特别的穿越，每间屋都不太一样， 让您来一次觉得还不够，下午还得住，因为每一间房风格都不一样，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来起码一百多回。 对， 对， 每个泳池都游一游嘛。小黑什么时候生日啊？你看我们也去那儿办大。 哎，我生日快到了哈！ 我天 哪， 我问这个干嘛？ 你准备送我什么礼物呀？ 哦，你们先聊着。 再见。 我都去武士套房了，我还去。 好。 请小航老师去哈利波特住一住。 可以可以，我可以自己变一个什么魔法啊，感受一把。来，那我们其实当然也有这个相关的内容可以来去感受一把的。 好，我们通过视频再更加近距离去了解一下北京 怡 亨 酒店。 How do you know I'm mad? You must be. We of art. Am I mad? The best people usually are.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Art of luxury, luxury of art. 刚刚看到是来自怡亨酒店这边的情况、啊， 真是不错。 刚刚 以后有机会去感受一下。 是是是，在视频最后，刚刚还看到了这个他们的这个套房里边的这个叫做什么半露天的小阳台，是吧？ 对， 这里边有个特色，就能喷水，能降温， 能降温。 怎么个意思？跟我们说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啊、北京进入夏季， 嗯， 整个其实乔夫整个楼体设计的话，都是一种用最先进的透明薄膜所制成的， 嗯，特像水一方， 对 ，ETFE， 嗯， 所以来讲的话呢。空气肯定是有保证质量的，但是有时候阳光直射下来， 晒热 吸热， 嗯， 所以说我们会做一些喷雾啊，能够让大家感到凉爽一些， 嗯， 对， 这就是一个贴心小设计了， 对、啊，不同的设计会有不同的理念，会带给我们对酒店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认识。 对了，那么感谢我们的来自于北京怡亨酒店的二位来宾，谢 谢，谢 谢 小航老师，谢谢苗山， 谢谢 涛涛和练练，谢谢。那么下面时间啊，我们来看看今天咱们要说的第三家酒店了。 哎， 这个可不一般啊！这个地理位置呢，可以说是又换了一个地方， 而且完全就是我们节目特别适合推的，因为我们节目的片花前面叫潮潮潮潮潮， 放一遍 潮流嘛！哎， 我你先瞅瞅，是不是一开始上来就是潮？ 是这个片花吗？ 没看够吧？我们再 还有我们社会人那个吗 ？Cheap fashion。 你看这视频刚刚一开始第一帧的画面啊， 对， 注意看第一帧画面啊，我们再放一遍啊、哦，第一帧画面看到没有？ 看到了。 对，来，我们可以。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就为什么要提到呢？这个，因为我们节目《潮流梦工厂》， 嗯， 有的时候带给大家的就是年轻人最当下流行喜欢做的事情， 嗯、 或者去旅行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住的方式。 哎，对， 对， 这个住的方式，第三家就是叫做潮这酒店。它的地理位置在中国红街旁边， 嗯， 很 也是三里屯儿， 很多不算三里屯， 工体 圈儿啊， 工体圈儿， 那应该算工体圈儿，紧挨着这个中国红街，所以说呢，这个地理位置相对来讲比较的妙，那是因为它在一个小巷子里头能够找到， 嗯。 来跟我们 打个招呼， 自我介绍啊，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潮的 Will， 市场销售部的。潮呢，实际上是中国人的自有品牌。 嗯、 然后我们是在2016年的9月1号正式开始对外营业。 嗯。 然后潮是一个社群式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嗯。 所以我们的这个人群的话，除了有可以接触到本地的一些潮人以外，然后同时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活动。 嗯。 因为潮的话不只是纯酒店。它还有我们的艺术中心， 嗯， 然后有自己的俱乐部， 嗯， 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酒店三位一体， 嗯，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叫 Event Series， 其实会做很多有意思的活动在我们的周末。 这一点我特别的同意。其实因为我也做音乐节目嘛，所以我会各个酒店去串着看他们当地这个酒店里面的这个，无论是 lounge 啊，还是像是 bar 啊，还是 club 里边有一些相关的现场的 live band， 他们的这个乐队的表演。我知道，终于知道为什么刘恋从 Rosewood 走了，就是那个 live band 好像不太行。 其实我还经常去呢。 对，所以他们这个去了怡亨之后，怡亨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也少这块的操心。对， 但是不得不说，妹伴其实刚开业还是不错的， 不错， 只限于 刚开业。 昨天晚上在妹哈，对。 哎呦，有些人昨天跟我说，哎呦，我得回去干活了，原来你拐弯了。 但是前天。晚上我在潮 啊，好啊！前天我说想要一块吃饭，结果他说哦，我要回家休息。 前天晚上在潮吃饭，对， 对，前天晚上那边因为朝他的 live band 的真心是否觉得非常好，很优 质，你知道吗？ 很优质。 Wales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之后，小好， 人家没有私人就一个人。 Wales 做客我们的节目之后，小好，你背着我哪儿也去不了了 啊？为什么呀？ 这里都是眼线， 全中了，全都被 所有都是眼线， 真是的。 好，大家经常互通有无啊，朋友们。 没关系，到时候我也发发微博什么的，告诉我们天下人我在哪儿啊？ 对，其实提到刚才说这个潮这个品牌是我们自有的一个品牌，所以主要定位人群是一个比较年轻再加上比较潮的年轻人群体，对吧？ 对，其实就确实是像那个苗晨说的，我们的人群基本都是在八零甚至说可能更年轻化一些， 是是是，对 对。但当然因为我们的不同的区域的话会有不同的分工，然后大家各个区域的话要针对一些人群，因为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雪茄的一些 lounge 在里面，然后因为平时的这个艺术活动相对来说也比较多，所以呢我们这个整个这个项目吸引的人群会比较不同的层次都有，啊，因为潮的话本身是一个它的概念是一个风潮，所以为什么我们身上带的这个pin呢也是小蜜蜂，然后它的这个logo 的来源其实也是来源于这个王羲之书法的那个风潮的潮字，然后它演变过来是 One Creative 的杂志的设计总监帮我们做的设计，所以它的概念就相当于是树杈上的一个风潮，然后被包裹起来，然后它的突出去的线其实都是连线连接无限的可能的人群呀社群呀，然后还有艺术啊文化各个方面， 所以说这个其实它这个还有一个别的含义嘛，洋气的潮，潮流的潮， 潮流的潮， 对吧？ 对， 它虽然是一个鸟巢的巢，但它还有其他的音，有一个潮流的潮在里面， 就一定要往咱们节目这儿贴才行。对， 哦，我们的节目 这叫爱台为家，哦，爱节目为家。 老板，你听到了吗？ 来吧，我们看看潮酒店相关的图片吧。 对，好。 因为今天我们准备了一大组图片，我们也是看图说话，好吧？因为其实呢，在看图片的同时，我也在想去说一下，就是潮酒店他们家这个楼顶的这个四个这个拼写这个字儿 CHAO 在夜空当中极为显眼，而且在他这个楼的侧体的这个就是一道从地到天的这样的一个灯带特别的明显，就是你从这个工体这边或者从这个新东路这边一眼可见， 对， 非常明显， 一个比较地标性的建筑， 没错，这也是在工体的一个新地标了， 对 啊，而且已经是它的高度大家可以看已经超过了中国红街的那个高度， 对对， 所以它可以俯瞰 V Plus 再俯瞰工体，对，这么个感觉， 主要是要俯瞰 V Plus V Plus 不再是最高的一个 bar， 不是娜姐的吗？ 好了啊，继续来看看潮里边的神奇的东西，这是什么？这不是电影院吗？ 对，因为潮的话本身除了像我刚刚提到的拥有俱乐部嘛，所以其实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电影俱乐部啊，我们的会员呢会由其实是由潮本身自己来选一些我们自有版权的一些影片或者一些收藏影片过来，然后播放给我们的会员，同时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比较有创新的一些活动，比如我们的 dinner 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呈现，结合着舞台剧加电影，每一个场景不同， 你们要做个大秀出来是吗？这里 会有， 太好了， 是不是感觉如果有 dinner 还有那个表演，那不就是大秀？ 下次可以来一个苗山个人德国服装秀。 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爱丽丝仙境的一个主题类的一个活动。 他那是噩梦吧？应该他这个苗山那身衣服应该是个噩梦的梦境。 只要到那天蹦不开，不就是大秀吗？ 我帮你崩开，啊，我带你吃遍，聊聊咱们今儿这三家酒店怎么样？ 不过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比较私密这个剧院，而且座椅比较舒服，所以呢是一个提供给不光是住店的游客或旅客，还有一些专程在这儿参加你们这个俱乐部活动的一些朋友， 是的， 对吧？ 是的， 我们来去看一些酒店的一些场景的图片哈，还真的是跟刚刚两家又不一样了，它也是一种比较有极简设计感的东西，好像还偏这个北欧风多一些， 而且我觉得更年轻一些， 哎，对，更年轻。我们也看看这个公共区域哈，这都是一些公共区域。 哎呦，这个长廊挺漂亮的。 对，这个是酒店的艺术中心楼下的三角空间，因为本身的建筑是三角形，所以它的这个四周的话我们定期会做不同样的展览，那其实是在这个去年的十月份我们有做了国际的版画展，所以后面的话我们还有在这个空间会再会做一些这个艺术的一项 gallery 一样，会做各种各样的主题类的活动， 这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三角形的艺术空间，这是我认为潮里边最最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个空间的地方。 这是从上往下俯拍的？ 不不不，这是从前这么 哦，这个是就面就面前的这种 对, 对吧？ 屋顶三角形的， 哦、 对， 就是日光礼堂， 这很有意思，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办一些这种 婚礼、 超现代婚礼， 婚礼也可以、 啊、是吧？这是可以做一个 婚礼 礼堂 礼式的 活动啊，什么都行。你看健身中心也很 现代，健身房好明亮， 很明亮。 这个健身房是在楼顶的位置吗？ 在三层，对，有自然的采光。 我非常喜欢不在地下室的， 对，确实是。 因为很多酒店它可能会、 哦、对。健身房我受不了无窗的， 对，因为很多酒店、嗯、因为考虑他想把那个游泳池放在一起，所以会放在地下。 嗯， 但我很喜欢就在楼上面。 这一点其实我还挺赞同其他的几家酒店的，包括像是我们可以提几家哈，包括像是这个在银泰这边的那个生命会那边那个健身区域非常好，包括在 Indigo 那边那个健身房那个区域也非常好，就是它会有很大的一个开窗，或者是能够能够看到天空这种顶， 对、 啊、可能有点晒啊，但是你能看到是一种亮的感觉。 对，以前我在家、嗯、我在我家对面万丽健身就很好，它在顶层、 嗯嗯， 所以就是景色还不错。 对，那其实酒店来讲，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客房。 客房，我们 来看看什么样？ 来 看看几张客房的图片哈。这个是一个什么房间？ 哎呦，我挺喜欢灰色系。 这个房型是我们的基础房型。 嗯， 然后其实对，从房间的这个陈设看的话，因为我们都会划分三个功能区，一个是休闲区，其实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吧台区， 嗯， 你可以自己做酒，然后的话有沙发区。 嗯， 因为我们自己的本身的这个空间的话，从家具啊这些也都是我们这个独立专门为这个品牌来做的， 嗯， 所以每一层的话和工区都不一样，然后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区域是属于在后面那个区域啊，所以大家从各个空间去看的话呢都不太一样，然后感觉更年轻化一些。 没错，嗯，而且我会觉得很多时候这种的简单的房间更加适合你去自由进行就是改造，还是自由进行一些就是变化。 我是觉得它一旦有这个落地窗在， 嗯， 就显得很开阔， 嗯， 然后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如果有一些入住这个酒店的客人谈事情，可能会约人去咖啡厅，但如果是一个这样的设计的话，就可以约到房间里。 是是是， 对对对， 哦， 而且谁说在北京就不能住酒店的了呀？为什么在北京生活你就不能在北京住着酒店呢？完全可以呀，感受一把不一样的，跟家不一样的感觉，不挺好的吗？别让我们家停电了。 对，我刚要说， 对，有天我们家空调坏了，对吧？都完全可以呀。 嗯， 当然这是一种笑话啊。这个来看看其他的房型啊。 嗯， 刚刚我们看的这个。这是不 是 客房吧？ 这个不是客房， 哦， 这是三层的这个池畔尊底的房间。 嗯， 其实这个对室外的一个泳池加室内的一个空间，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厨师俱乐部。其实这个空间更多是做各种各样的活动、酒会，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在周末的一些厨师俱乐部的活动。 嗯 啊，然后因为我们另外的一个新的项目马上就要上了，是一个72个艺术家与他们的朋友。 哦， 啊，那基本上是每一个艺术家会负责一个房间，然后来把每一个房间重新布置成他自己的一个艺术作品。 嗯， 啊，我们第一个跟第二个艺术家现在已经定了，第一个是 Gary Hill， 第二个呢是王路岩先生。 哦， 所以我们还会陆续再有一些新的艺术家进驻。 哦，对于这个艺术家的这些粉丝们就可以追逐着艺术家的作品， 对对对， 入住他们设计的房型。 袁山，你是不是赶紧把自己打造成了艺术家呀？ I am 就是德国传统服饰艺术是吧？ 民俗文化展， 民俗文化爆炸展。哎，对， 你别找我这，我晚上还得去拍小片儿。 好的，这个工作更重要。 哎， 啊，衣服可不能破，人可以先这个自己受会儿虐没关系，衣服不能坏了。哎，继续看潮的照片，这个也是在客房里面的一个区域。 对， 感觉特别就是清新淡雅， 好适合看看书啊，是不是像个大书房一样？ 这个是一个80平米的套间， 你大叔吴秀波那样的大叔的房间是吗？ 哎，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看到特别舒适的这种书房设计的房间，那个沙发一旦很舒适，有的时候我就愿意在沙发睡了。你这窝在沙发里也是很好的。 主卧给我。 好，I will let you know。 对，这个是我们其实电影院外场的一个像 lounge 一样。 嗯， 在那个门后身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版画的艺术工作室， 哦， 是可以做版画艺术的。我们有一些艺术家在驻场，可 可以帮大家去教大家这样的课程。 嗯， 其实周末的话我们都会做这一个类型的活动会更多一些。 嗯，哇，来看到这儿了哈，这个很眼熟的一个地方， 这是个小剧场喽，小舞台， 人家这就是他们在一楼那个 餐 厅 的 living room 的 现场表演的乐队的位置， 大秀舞台，对吧， 就是德国服饰秀那个舞台。 对对对， 看看这个，哎，这个桌好像眼熟哈。 对，这个是我们的 living room 的餐厅。 嗯，就是他们家的这些菜品，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哈。我们可以看几张图片，虽然小变形，不过没有关系， 很 大概能明白啊。这个很精致这样的一种摆盘，以及 对 他们的 早餐的这种形式不太一样。 嗯，当然了，其实这作为一个设计型的酒店里边，我觉得。处处就会蕴含着这一个酒店的拥有者他的一些文化理念，他的一些个想要输出的文化思想。 对， 那潮这边因为它是一个自有品牌，跟别的又不太一样， 对， 他怎么能够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怎么能够有更有竞争力，这一点我想问问看 Will。 其实本身这个项目的话呢，它不太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酒店， 嗯， 就像我最初其实提到的，其实更像是一个社群，因为我们除了酒店以外的话，更多是以文化或者内容为主。然后另外的话呢，因为我们也要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俱乐部进驻到我们本身自己现在这个风潮当中的一些俱乐部， 嗯， 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 Reading Day 啊，然后后面我们还有一个 Drawing Closet 啊 Drawing Day， 其实这些都是以这种各种各样类型的活动穿插在放到我们的周末的这种活动当中。那我们还会做我们自己的这种艺术展览，然后我们连接的这个社群和人其实都像朋友一样，他的这种风格不太像传统的这种五星级的商务酒店，所以客人来了之后就像回家一样，就我们更像是一个城市的客厅，然后大过于一个酒店。 就是我当时进到潮大堂会发现，其实没有那种是毕恭毕敬的那种招待的人，没有那种人， 就是没有距离感，对吗？ 对，就跟你是好朋友一样，好哥们儿一样，好兄弟一样， 是女生就是好姐妹一样的感觉，就是来了，然后的话帮你去干这干那个，但他没有一种所谓叫做说的不太好，应该叫不没有什么从属关系。 嗯， 这个界限，我觉得在年轻人当中不应该存在。嗯。就是 要放松嘛， 就是放松的状态。 对， 嗯， 其实我们的这个办公啊，其实也很像。其实从我们后面来看的话，我们从跟酒店的管理层也好，其实我们也都是没有办公室，大家都是拿着移动办公，其实到各个空间去见客人，跟客人打招呼啊，聊天这样。 都没有办公室啊，每天都是连老板连这个办公室成本都省。是，有一个小的建议，未来改善一下周边的停车情况。啊，对对，就是周边停车难的一个问题，只能停红街底下是个小问题。 对，这个因为现在有了一个代客泊车的一个服务了， 哎，找嘛累嘛， 嗯， 对不对， 嗯？ 来，今天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了，我们要让这个晴儿帮我们去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的三家推荐，好吗？ 今天大部队都是晴晴带来的吗？ 感谢一下晴晴，感谢邀约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邀约新旅行的状态。 对， 哎， 嗯，感谢今天的所有的观众的朋友们，然后收看我们的潮流梦工厂，还有我们两位主持人跟着我们。邀约邀约新旅行一起呢来走遍这三家设计型酒店，我再重复一下，这三家是怡亨、鱼舍和潮。也特别感谢呢我们今天的这几位嘉宾，如果呢大家呢对这几家酒店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扫描我们邀约的二维码，然后呢来跟我们一起走进这些设计型的酒店，然后我们带着您邀约新旅行。好，谢谢大家。 好的，没问题。 大家在这个屏幕的右下角现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二维码了啊，就可以呢经过现场扫一下二维码，了解更多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三家酒店，鱼舍、怡亨以及潮这三家酒店的具体情况。 哎，对，孙娟挡了你了啊，刚刚是。 没关系，我有脸就行。 哎，对，这回脸挺大的，而且看着这个服装啊，非常的紧绷绷。咱们也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来宾今天热情光临到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做客了我们这样一个小时的介绍的环节。 没错， 关于酒店，其实我们的路啊，还有的是要走的东西。当然，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来早日开启一下你的完美旅程，从每一次旅行要从酒店开始。再次感谢大家，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我是苗山爷。再次感谢所有今天嘉宾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希望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嘉宾以及听友朋友们都一周好心情。 是的，稍后将会是活力迷稀客，也希望您继续收听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